就是儿童遗失的遗间报警，第二个呢是这个就是驾驶员就是驾驶行为的监控，第三个呢就是车内环境的一个监控，主要是这三大功能。 那怎么做到这三大功能？它是和我们手机的 APP 是连接的吗？还是怎样的一个？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款自己的手机的 APP 和我们这个座椅是相连的啊。我们这个智能座椅上的一些传感器呢，会把我们这些信号及时的收集，然后发送到我们这个后台，通过我们的 APP 呢，及时和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有个及时的互动和联系啊，是这么一个模式。 出行这样一个安全，那你们给它附带了很多智能的一些人工的一些功能，或者更加人性化的一些功能，那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发现了什么样的痛点和问题，然后来去决定做这样一款和手机 APP 相连接的智能的产品？ 其实儿童座椅呢，首先呢，它就要具备这个儿童我们所谓的就在车内的儿童安全的保护这个基本功能。那为什么我们开发这一款智能的儿童座椅呢？这个东西是与我本人的一个经历有关。因为我曾经经历过，就是我以前的时候就是回这个老家，这个夏天嘛，暑期，然后和孩子呢一块回去，然后出去之后呢，就是回家之后呢，我把这个孩子呢就落在车里边了。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事后回想起来，可以说是自己非常的这个内疚，也很后怕。因为近几年大家可以在看到在新闻里边有很多就是由于儿童遗失在车内产生了一些伤亡的事件，所以说从那之后呢，就是我自己也在关注就是这一块儿童出行的安全。所以说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我本身呢就是做汽车座椅的，我就把这个汽车座椅的这些理念呢技术结合在我们儿童座椅儿童安全座椅这个产品上，然后开发出了我们第一款智能儿童安全座椅啊，实现了刚才我说的那三个功能啊，我们也获得了国家专利。 发现身边中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去专门去成立公司来做这样一款儿童座椅。 这样的，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这个儿童安全出行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说是汽车文化呢在中国是刚刚起步。你像欧美国家呢，其实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国家这个儿童安全出行啊已经非常重视了。其实我们国家汽车在进入这个家庭啊，真正的汽车进入家庭这个意识开始是从2003年，也就是说是这个非典前后啊。真正的汽车大批量进入这个中国的家庭呢，应该是2008年奥运会前后。经过过去这个十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私家车的保有量呢，就是在逐渐的这个增加。其实你看一看这个我们的数据统计，官方的公开的数据统计是2006年的时候，就是全国的私家车保有量才1000多万。去年就是截止到2016年年底，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目前的私家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1.5亿左右。所以说，在过去短短的10年的时间呢，也就是我们就是一年销售的量，有可能赶上过去所有的这个汽车保有量。所以说，这个汽车文化呢，这个安全出行的这种文化呢，也我觉得也是刚刚才开始。就儿童安全出行呢，大家这个意识呢也在逐步的提高。所以说我才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趋势，需要在这一块呢开发我们新的产品，适用于市场。 你们在做这样产品的时候，有没有对标的产品？ 这样的，我们做这款产品的时候呢，其实也没有对标的，因为主要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嘛。 嗯。 因为我们这个做这个专利申请的时候，其实国外的时候也没有这个东西。 嗯。 当然这个儿童座椅呢，在国外是很成熟的。 嗯。 但是这个智能儿童座椅呢，在国际上还是这个没有的。其实最起码我们做的时候是没有的。包括我们在申请这个国家专利的时候，我们申请了4个国家专利嘛。申请国家专利的时候呢，这个也是连这个词条都没有。所以说我们也是行业算是这个 领头羊 吃螃蟹的人嘛、 啊。有没有考虑自己做这个产品，就是伪需求或者怎样？有没有做过市场的一些调研？ 怎么讲呢？其实这个需求呢，每一个产品它都有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 嗯， 其实我们开发这个产品当时最初的这个设想呢，就是能够解决一个什么场景呢？就是孩子在车内遗失的这个场景。 嗯， 目前来看，我们这个产品呢，已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孩子在车内遗失的时候能够及时报警，因为我们这个座椅呢，它可以绑定3个手机号，在一旦在孩子在车内遇到危险的时候呢，孩子可以摁一下这个紧急报警这个按钮呢，然后及时通知他最亲近的3个人的联系手机。所以这样呢，我们的 APP 可以及时的这个报警，然后达到了及时知道孩子处于危险状况的目的，然后通过解救孩子。 智能硬件大家都了解，其实成本是非常的高的，那前期的这些成本都是您自己去出资来做的吗？ 前期呢，这个投入呢都是我们自己就是自有资金吧。因为我本人呢，我是原先是在这个汽车行业呢也做了这个十多年啊、这个20多年的汽车行业的经验，其中呢我做汽车座椅呢我就做了11年、后来我是这个专门给这个奔驰做汽车座椅，给奔驰做汽车座椅呢是做了这个7-8年。 那是你有自己的工厂是这样？ 之前的时候，因为我原先在这个一家这个美资的世界500强的这个汽车公司，它主要是给整车厂 厂配套这个座椅和内饰的。 明白。你们目前的渠道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售卖自己的产品？那目前的用户人群就是怎样的一些人群呢？ 我其实做这个产品呢，它不是说是仅仅是智能，因为我本人呢，我是有汽车行业的背景， 嗯， 啊，我也有汽车行业就是高端产业链的一些供应链的一些资源，因为本身在这个行业内，就是汽车座椅这个行业内呢，我已经摸爬滚打了11年， 嗯， 其实后来呢，我是做了这个4年，就是这个外资合资公司的总经理，当时的时候一年的这个销售额也30多个亿， 嗯， 主要是给奔驰和这个这种高档车呢配套座椅， 明白， 我就整合我自己的这些供应链，然后利用我们的这个先进的技术呢，打造这么一款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高端产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产品就一经推出之后呢，高档的 4S 店都纷纷和我们合作。你像这个奔驰、宝马、奥迪啊，都和我们这个 4S 店都和我们合作，就他们直接就是在店里边就进我们的产品。 嗯， 那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100多家这种高档的 4S 店， 就是供应商。 对，这个因为我们本身的供应链呢，因为他们能够看到我的产品供应链是经过这个非常好的就是这种选择，因为本身我原先就是在汽车行业的话，我能很容易的能够得到这种高品质的这种供应链资源，所以这就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在目前可以说是我们是引领国内那个产品质量的一个高水平的。 那有没有 to C 的这些业务呢？跟京东、淘宝或者你们自己建造一个电商的平台这样？ 啊，这个也有，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商业就是这个终端销售模式呢，主要是线上呢是以京东和这个天猫为主这种电商，然后线下呢我们就是以这种 4S 店为主，当然了线下我们也不是说是仅仅是 4S 店，我们的远期规划呢是将来呢我们会达到全国是有500家这个 4S 店进驻，但是这个现在我们也在和这个我们已经进驻了这个就是这个好孩子、孩子王、乐友两个大渠道，因为这个乐友这个呢全国这些店啊，我们随时都可以往里铺。 烧钱其实还是没有必要，先把自己的产品打磨好才是可能最关键的一些。 对，是这样的。其实现在这个在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年代呢，其实一个企业真正能够活下来，产品是最关键的。 嗯， 你的产品会说话。你看我们这个产品已经推出之后呢，可以说是我们是去年2016年的5月20号，我们在京东啊做了一众筹，我们呢也是这个业界第一家突破500万这个销售额的一个月之内。我们众筹了，在京东众筹上做了500万的这么一个众筹，也是呢受到了各大这个当时的这个主流媒体的一个关注，纷纷给我们报道。我们这一块呢也是得到了京东金融的一个大力支持，后来呢也是京东金融投资了我们，然后这个华夏呢资产他们也跟投。今年呢我相信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产品落地之年啊，我们的产品呢就是不但这个占领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4S 店，我们也会在线下母婴店包括这个各种渠道开始大力这个推展我们的产品。 嗯，明白。上一节目聊到了贝仕宝的商业模式，聊到你们安全座椅的一些功能，了解到你们的一些高的性能，包括你们的收入模式或者是盈利模式。那在下一节目将聊聊贝仕宝智能儿童座椅，你的团队是如何，包括你们在找寻更优质的投资人，包括找寻合作伙伴过程当中发生那些有趣的事。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上里，我最爱你爱你。 工作可以换，社保可别断，安全不断缴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1到15，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奥之旅奥迪春季保养优惠季开始啦！现在购买爱车养护套餐，尊享工时费5折，一次性购买4次保养，最高立减1200元现金，还赠单块喷漆一次。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73788886。新港海鲜自助就是各种不限量， 海蟹、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良乡西路北大街全京城2层，6030-7779，6030-7779。 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伴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新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身份的转变有没有一些思想上的波动，或者是经过了一些反复的思想上的自己的一些抗争呢？然后后来去转型到成为创业者。 嗯，这个转型成为一个创业者呢，可能是在每个人呢，在每个年龄段上都会有自己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计划规划啊。 嗯， 你像我呢，我是大学的时候我是学的是汽车设计啊。其实刚毕业的时候呢，就想哎呀，这个找个好工作，然后这个安安稳稳的，这个一块就一直做下去。 嗯， 后来我是毕业之后呢，我是进了一家这个国有企业。做这个整车设计啊，在那做了这个3年，做了3年之后呢，后来我就想这个还是要就是到这个管理水平比较高的这种外企去磨练一下， 嗯， 所以说呢，我就这个加入了当时就是这个叫江城智控，它就是一家美国公司嘛，世界500强排名200左右，然后在那一干呢，就是干了11年，我去呢从一个小小的工程师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到最后做到了这个合资公司的总经理。我在这个35岁的时候，我就是相当于是管理的这个合资公司呢，一年产值当时是20多个亿，后来我走的时候呢是30多个亿。 嗯， 就是在这期间呢，我也在不断的自己在学习。其实我是看到了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在中国呢，就是儿童安全出行呢这一块领域呢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行业机会呢又来了，所以说就是一个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待开发的处女地，是一个待开发的领域，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地方真的还有很大的一个市场需求。其实第三个就是，其实我们做产品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就是我们怎么讲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这个追求的。 嗯， 因为我觉得中国的目前的儿童安全出行这个市场真的是有待需要提高。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交通就是公安部交通安全管理局他们有个数据统计，就是中国的儿童乘车这个事故安全这个死亡率呢是国外的死亡率的3倍，伤亡率的3倍。所以说这个数据呢也是大大震惊了。我觉得本身我是做汽车座椅的嘛， 嗯， 对吧，我有这个相类似的行业资源，然后再加上这是一个行业的需求，我觉得有这个信心吧，有这个希望把这一块给做好。 想创业肯定需要有人嘛，有人的帮助，那需要找合伙人，需要扩建搭建自己的团队，这些人都是您怎么去结识？ 他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当时我想做汽车儿童座椅，就是安全儿童座椅这个呢，也不是说是这个我脑瓜子一热直接就扎进来，其实我是在13年底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个市场了，因为当时中国这个车的保有量逐渐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我看到了这个市场的一个潜在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呢我就想，哎，这个我想进入这个市场。我是用2014年，我是用了1年的时间嘛，我就在想这个市场里边到底是谁做的比较好，我就找潜在的合作伙伴嘛，在这期间呢，个朋友也是推荐我，他说是这个有个这个叫张安安女士，她以前的时候呢是在这个宁波一家公司做，也是国内比较有经验的，我就这个通过朋友介绍，就和我们的这个现在的合伙人张总啊，和他认识了。和张总认识的这个这段时间呢，其实我也不是说贸然就和他直接说我们两个一块儿这个合作吧，对，因为找合伙人呢很关键的就是什么呢，他首先一个他要和你合拍，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的眼界啊，他的胸怀要足够能够支撑一个企业的发展。 嗯， 就是他和张总，其实我和张总我们两个谈了有半年多， 嗯 啊，陆陆续续接 触了半年，这个到最终就是触动我决定拍板和张总合作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有一次我和张总在聊的时候，张总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会把儿童座椅当做他的孩子一样，就是作为一个毕生的事业去努力去奋斗。对，那句话触动了我，我就想这就是我要找的合伙人。 嗯 啊，所以说找合伙人很关键，就和我们比如说就和这个谈恋爱一样，你要找一个合适，是吧？所以说呢，就是我在和张总接触过，接触了整整接近快一年吧。我们真正决定合作，其实是在这个一四年的年底。所以说到后来，我一五年初啊，他也是这个成立公司，然后呢，我们2015年的3月份正式开工，一块儿跟大家一起合作。 嗯，明白。那找到合伙人就要搭建自己的团队。那目前贝吃饱的团队多少人员，是怎样的一个分工？ 贝吃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呢，就是这个就是核心团队，就是生产技术研发团队。 嗯， 我们的办公室人员大概是有10多个人。 嗯， 我们工厂这边呢，大概是有70-80个人。 嗯 啊，总共人数嘛，我们现在是有接近小100人的样子。 嗯， 我们现在是合作模式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研发设计包括销售，包括一些这个技术的这个升级改造，是我们这个团队的10多个人一直在做。我们有14个人的这么一个研发生产销售的团队。 明白。 然后呢还有这个相当于工厂吧，工厂大概是有80来个人。当然我们工厂主要是这个以生产产品为主。 后续是如何转变您的思维，说我不要自给自足，或者是我想走得更快，我需要找寻资本？ 是这样的，我们做一个东西呢，就是就和刚才您说的，就是我毕竟还是做实业出来的，所以说我们是稳扎稳打啊。我们是先有了东西，有了自己的设计，有了自己的模具，有了自己的产品，有了自己的市场之后啊，我们才开始考虑下一步再继续，比如说这个怎么又快又好的发展。其实这个我这边呢，当时的时候就是我们新产品出来之后，市场也推开了，渠道也打开了之后，面临下一步就是我们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嘛，就是你这个品牌，你怎么说你这个品牌比较这个过硬。虽然有时候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在互联网这个年代，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就是自己的一些平台需要去展示的。所以说呢，当时我就瞄准了这个京东。 明白。 因为京东呢，在这个电商这个行业呢，可以说是大家都知道，买京东的东西是放心的。京东在一定程度上，在老百姓的眼里边是一种品质的保证。所以说我就想亲力先亲王嘛，在这个我们所谓的现在目前两大市场，一个是线上市场，一个是线下市场。当然线上市场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商，线下市场就是我们的实体店嘛。线上这一块呢，我就想直接和京东合作。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也是在京东，首先我们和京东就在京东平台上做这个众筹。京东呢也是看了之后呢，对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非常感兴趣。所以说京东，我和京东就见了这个投资部门呢，我和他就见了这个3次。第一次是介绍我这个项目， 明白。 第二次呢是他们的这个相当于是高层呢，对我们进行相当于一个评估。当我第三次去的时候，人家直接就说没有问题，我投你。 后续的还有什么样的机构和你们进行了投资方面的一些联系，然后又是怎样的一个结缘呢？ 是这样的，因为像我们来讲，就是做事情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就是规划的。你比如产品出来了啊，市场打开了，好，平台有了，接下来其实我们这个公司怎么讲呢？我们还是想奔着就是这个奔着 IPO 去。把握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企业将来如何这个我们所谓的些 IPO 去上市这一块，我们需要有专业的人来帮我们。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是也是很多这个机构也来找我们啊。当时呢，我们就选了一家就是华夏资产。华夏资产呢，他们因为有这个相当于是有一定的这个背景，他能帮我在这个资本这一块，包括这个上市这一块，给我做一些辅导，包括做一些这个建议。所以说呢，我们在投资方里边啊这一块，我们是选的是华夏。所以说。很多人都说啊，你看你这个贝吃饱他们的规划非常清楚，一方面是这个大平台京东啊，这是电商，然后呢线下你看人家直接抓的就是中高端的 4S 店，然后呢后来这个资本这一块呢，人家直接是和华夏这一块，所以说这目前我们的一个规划啊，目前已经都已经这个全部都落地了，华夏资产后来跟投啊，京东呢那个投进来之后呢，华夏资产跟投，接下来今年呢，华夏这一块对我们也是要追加投资。 那2017年的时候，那出 了投资方面，你们的项目有哪些预期呢？ 2017年呢，将会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就是落地生根发扬光大之年。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在过去的一年呢，我们的新产品上市，有了自己的渠道，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占领这个市场，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产品要进行一个不断的一个更新迭代，我们要形成自己的一系列的产品系列。你可以看到我们从最开始的儿童座椅的这个做精做好这个产品，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边缘的延伸产品在开发啊，这个是一个。然后再就是呢，就是我们也想就是把我们现有的这个渠道 铺开 或扎实啊，这个是最主要的。 您在节目最后也跟我们分享分享您在创业这两年有哪些总结的经验，也让我们听众有一些想创业的或者正在创业路上的一些听众可以有一些参考性的意见。 虽然我们这个 Baseball 这个品牌才两年多，但是呢，这个、我的合伙人在这我需要说一下，就是张岸张总，其实他有接近十年的汽车儿童座椅行业的经验。 明白。 对，他在这一块呢，对我们就是对我这个跨界者来讲吧，张岸呢，他还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公司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嘛。这一块我是非常感谢我的这个合伙人那个张岸张总，能够使得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品牌在短短的两年之内迅速的得到一个市场和这个业界的一个认可。关于刚才您说的，就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感悟呢？其实真的在创业这两年多有很多话想说，但是怎么讲呢，就是无论再累，无论你再郁闷，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就要一直走下去啊。这个中国古话这个说得好，这个人间正道是沧桑啊。在这个创业的道路上呢，没有任何很容易做的事，如果轻轻松松成功，那是这种事是没有的。这个如果谁都能轻轻松松成功，那么谁都来创业了。创业呢，有人说创业是一条不归路，但是我觉得呢，创业是一次修行啊。如果以后有机会呢，我会和您这边来详细的分享，包括和我们的听众详细的来分享这个创业的心路历程。 那节目最后呢，感谢贝氏 干干净净的天，风景在后退，空荡荡的车厢里，你的脸紧靠着我的肩，安心的睡了。如果什么都会变，还能不能例外？ 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踩高跷、唱大戏、恐龙展、滑雪场、风车墙，还有各地美食，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正月初一到十五，我们期待您的光临。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咨询热线03123877772。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 房天下房点com。 老太太，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走亲访友， 老太太烟酒。

色上美人面，君子在扑火吹不走乱烟，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空有欲望学着我尽力暖吻暖战，偏偏知道爱令我无产生色相令人暖，君子在扑火吹不走乱烟，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汹涌的爱扑着我尽力暖吻暖战，偏偏知道爱令我无明天，爱会像头我 笑舞台日夜相随，

爱一个我，躲在心里面不说话的我，可能有一些理由。生活，我并不喜欢太多假动作，在人海中游泳。嘿，今天我要我很快乐，是真的，我又透明了，漂浮在人群之中，想飞，没错，因为我又透明了，孤独是一种享受，我要我的自由。 飘散 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